有时候真的需要一首歌的力量，比如这首是很多人励志的时候非常需要的歌声。不要忘了自己的梦想，不要为了一些暂时的困难而打败了自己的这个信念，还要一直的往前冲。到了一个月的尾声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发现真的是能量值在走下坡路，会有好多感觉到疲惫，感觉到人有点情绪状态很微妙的时刻。下面这位朋友也是一样，他叫做深田，我看到了你的私信，虽然是 delay 了一天，但是希望你此刻正在收听这档节目。你说因为工作的原因，有时会在晚上9点下班，回家路上呢经常会听到爱得更久点。去年4月呢，父亲做完手术后就一直反复的住院，反复的手术。这一年呢，全家过得真的是心力憔悴，我也因为照顾父亲几乎顾不上老公孩子和工作。最近呢终于看到一些曙光，所以很想点播一首王菲的光之翼送给自己，同时也送给这座城市当中很多辛苦的人们。 屏幕的色彩越来越亮，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塑胶的键盘滴答发响，机器的声音温柔回放，抛弃了不完美的肉身，跃出了现实的天堂。高速的连线传送思想，凋谢的文字透露愿望，安慰的话题亲密拥抱，仿佛更真实的出发。在依旧发亮，机器的声音继续呼唤，在网络的海洋找不到人欲望躲藏的地方，神秘的通道即将开放，渴望的心情兴奋不安，抛弃了太疲倦的肉身，跃出了现实的天。张开透明翅膀， 真的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一下子像坐上了时光机，回到了刚刚出道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那个时候的晚间节目里有同事就用这首歌曾经制作过片花，都忍不住会在里面喊网络奇缘。在那个时代里没有晚间的直播，我们都是一期期的录出来的，你还记得吗？红色高跟鞋， 怎么去形容什么跟你走比较多。 蔡健雅红色高跟鞋，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说今天累了一天了，脱下高跟鞋好想放松的听一首红色高跟鞋。好啦，这首歌已经送到你耳边啦， Kitty 继续爱得更久点。这首五月天，歌名叫做五月天的歌，真的是要在五月最后一天播放，因为明天播的意义就不大了。这首歌是你点播的吧，陈希木。 海岸的岸边，我们肩并之间，洁净的蓝天，清澈的水面，完成一条海平线。看你温柔的双眼，看着吉他的弦，歌词是诺言，旋律是依恋，唱出一首舞。 这首歌送给下班在公车上，也是刚刚写完稿子有点疲惫的陈希木朋友，送给你，希望能帮你缓解疲劳。这里是爱得更久点，一档电台点歌节目，我们在五月的最后一天。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如果想偷偷的告诉我的话呢，也可以私信给我。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注册名字叫做贼白的浩哥哥，他是八一中学高二的学生，想给一个好哥们儿辛硕涛点播一首歌曲。他说一起走过了高中最青春的两年，我们之间就像江鸥一样默契，今天跟他有一点矛盾，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友谊不会因此消失的，这就是铁子。所以呢，要点播一首对他们彼此而言都非常有纪念意义也很喜欢的歌曲。 You lit the fire, then drank the water. You saved that door and left me standing all alone. We wrote a story, we turned the pages. You changed the end like everybody said you would. I should have seen it coming, it should have sent me running. That's when I get beloved you.

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继续光临五月最后一个晚上的爱得更久点。叮，07996这位听友要对你说声生日快乐。你说今天让你最感动的是20多年前的朋友还记得你的生日，所以呢，我也要把这首生日快乐送给你，希望你一直快乐。 时间走了多远，不管昨天明天，什么叫做永远，我只想要今天陪在你的身边，为你唱一首歌，再靠近你一点，肩并着肩，连接着脸，就在这一瞬间，感觉爱在蔓延。我在你的胸前轻轻画一个圈，祝福你的梦想都实现。 来自江美琪演唱的《生日快乐》，送给所有5月31号过生日的双子男、双子女，祝你们继续非常豁达潇洒的人生。晚上9点37分，听完一首开心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好像就是给情绪做一个大大的转身一样，来听一首有点伤感，今天晚上特别发来私信点播这首歌的小海朋友。你

是给自己的宝宝过节吧。让我们最后来听一首小朋友们的歌，当然他们已经长大了。南宗你又见喽。 西装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大胆每一个地方，这世界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不重要，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事情却只能想象， 想说就说，想做就做，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这世界的太阳，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不重要，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做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闭眼睛动一动耳朵，唱帅帅管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 like dogs, we can fight like cats. Our dirty laundry needs a laundromat. Maybe the king and the queen should lay off the caffeine. Baby, breathe before you react. Sometimes we do forget to behave and we regret what we say, 'cause words are weapons if we don't choose them carefull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instrumental. If life's to be a bed of roses, I'd know I'd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like, because you still give meButterflies. If we just try, try, try, just to be not, not nice, then the world would be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I. If we just live our lives, putting our differences aside, oh, that would be so beautiful to me. well I'm stoked on gravity to be stuck with you like flowers on the dewdrop. Some knowledge in my direction, my direction is up when everybody's down, cause I don't mind being anybody's clown. I love a little lift cause I'm an optimistic in an altruistic way, cause basically this place is needing instruments of harmony, spreading my philosophy of love and inspiration. Oh, these words I speak, I commit to like a crime. Oh, with the rhythm I deliver, I'm a giving them a picture of the reasons why we should just try, try, try, just to be nice, not nice, so the world could be a better place.